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模块3的热点问题答疑，主要是内核如何阻塞和唤醒进程。在本专栏的第3个模块，我们学习了 Tomcat 连接器组件的设计，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 I/O 模型及其实现，而 I/O 模型跟操作系统密切相关，要彻底理解这些原理，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进程和线程，什么是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什么是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线程的阻塞到底意味着什么，内核又是如何唤醒用户线程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掌握了这些底层的知识，对于你学习 Tomcat 和接替的原理乃至其他各种后端架构都至关重要，这些知识可以说是后端开发的基石。在专栏的留言中，我也发现很多同学反馈这些底层的概念比较模糊，那今天作为模块的答疑篇，我就来跟你聊聊这些问题。我们先从 Linux 的进程谈起，操作系统要运行一个可执行程序，首先要将程序文件加载到内存，然后 CPU 去读取和执行程序指令。而一个进程就是一次程序的运行过程，内核会给每个进程创建一个名为 Task Struct 的数据结构，而内核也是一段程序，在系统启动时就被加载到内存中。进程在运行的过程中要访问内存，而物理内存是有限的，比如 16GB。那怎么把有限的内存分给不同的进程使用呢？跟 CPU 的分时共享一样，内存也是共享的。 Linux 给每个进程虚拟出一块很大的地址空间，比如32位机器上的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是 4GB， 但这 4GB 并不是真实的物理内存，而是进程访问到了某个虚拟地址，如果这个地址还没有对应的物理内存页，就会产生缺页中断，分配物理内存。MMU 会将虚拟地址与物理内存页的映射关系保存在页表中，再次访问这个虚拟地址就能找到相应的物理内存页。每个进程的这 4GB 虚拟地址空间仅返回文稿查看。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总体分为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低地址上的 3GB 属于用户空间，高地址的 1GB 是内核空间，这是基于安全上的考虑，用户程序只能访问用户空间，内核程序可以访问整个进程空间，并且只有内核可以访问各种硬件资源，比如磁盘和网卡。那用户程序需要访问这些硬件资源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通过系统调用。系统调用可以理解为内核实现的函数，比如应用程序需要通过网卡接收数据时会调用 socket 的 read 函数。 CPU 在执行系统调用的过程中会从用户态切换到内核态，CPU 的用户态下执行用户程序，使用的是用户空间的站，访问的是用户空间的内存。当 CPU 切换到内核态以后，执行内核代码，使用的是内核空间上的站。从文稿中那张 4GB 虚拟内存地址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到，用户空间从低到高依次是代码区、数据区、堆、共享库与 MMAP 内存映射区、站、环境变量，其中堆向高地址增长，站向低地址增长。请注意，用户空间上还有一个共享库与 MMAP 映射区。 Linux 提供了内核映射函数 MMAP， 它可将文件内容映射到这个内存区域，用户通过读取这段内存，从而实现对文件的读取和修改，无需通过 read write 等系统调用来读写文件，省去了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之间的数据拷贝。 Java 的 mapped byte buffer 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用户程序用到的系统共享库也是通过 MMAP 映射到了这个区域。我在开始提到的 Task Struct 结构体本身是分配的内核空间，它的 VM Struct 成为变量，保存了各内存区域的起始和终止地址。此外， Task Struct 中还保存了进程的其他信息，比如进程号、打开的文件、创建的 socket 以及 CPU 运行上下文等。在 Linux 中，线程是一个轻量级的进程，轻量级说的是线程只是一个 CPU 调度单元，因此线程有自己的 Task Struct 结构体和运行站区，但是线程的其他资源都是跟副进程共享的，比如虚拟地址空间、打开的文件和 socket 等。下面我们来看看阻塞与唤醒。我们知道，当用户线程发起一个阻塞式的系统调用时，数据未就绪时，线程会有个阻塞。那阻塞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Linux 内核将线程当作一个进程进行 CPU 调度，内核维护了一个可运行的进程队列，所有处于 task running 状态的进程会被放到一个运行队列，本质是用双向链表将 task struct 链接起来， 排队使用 CPU 时间片，时间片用完了以后重新调度 CPU。 所谓的调度，就是在可运行进程列表中选择一个进程，再从 CPU 列表中选择一个可用的 CPU， 将进程的上下文恢复到这个 CPU 的寄存器中，然后执行进程上下文指定的下一条指令。而阻塞的本质就是将进程的 task structure 移出运行队列，添加到等待队列，并且将进程的状态值为 task uninterruptible 或者 task interruptible， 重新触发一次 CPU 调度，让出 CPU。 那线程如何唤醒呢？线程在加入等待队列的同时，向内核注册了一个回调函数，告诉内核我在等待这个 socket 上的数据，如果数据到了就唤醒我。这样当网卡接收到数据时产生硬件中断，内核则通过调用回调函数唤醒进程。唤醒的过程就是将进程的 task structure 结构体从等待队列移到运行队列，并且将 task structure 的状态值为 task running， 这样进程就有机会重新获得 CPU 时间片。在这个过程中，内核还会把数据从内核空间拷贝到用户空间的堆上。当 read 系统调用返回时， CPU 又从内核态切换到用户态，继续执行 read 调用的下一行代码，并且这个时候它能够从用户空间的 buffer 中读到数据了。小结一下，今天我们谈到了一次 socket read 调用的过程。首先 CPU 在用户态执行应用程序的代码，访问进程虚拟地址空间的用户空间， read 系统调用时 CPU 从用户态切换到内核态执行内核代码，内核检测到 socket 上的数据未就绪时，将进程的 task structure 结构体从运行队列中移到等待队列，并触发一次 CPU 调度，这时进程会让出 CPU。当网卡数据到达时，内核将数据从内核空间拷贝到用户空间的 buffer， 接着将进程的 task structure 结构体重新移到运行队列，这样进程就有机会重新获得 CPU 的时间片。系统调用返回时， CPU 又从内核态切换到用户态，访问用户空间的数据。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与我和其他同学来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